鼓点乱敲，

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 即便的笑颜忘了摘下时的缺，灯和烟火的长街为谁静止的思念，风为君缠绕着烟，遥想染过了指尖，试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， 轻轻地走。 当然过得之间，试过新的线，遮住你低垂的。 是曾经遇见那个谁，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，你在试探谁的泪，谁又为谁伤悲，无所谓，原来已无法挽回。他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，遇见你万般惊喜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一坠，我宁愿把你遗忘在昨天，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，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，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一坠，写一

你就要打开了一项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。 是多么爱你的，不想让